关于日前饶舌歌手 MC Hotdog 失踪案件，警方最后在无名公园草丛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歌迷得知消息之后都没有办法接受，而在他身上包括了帽子、手机、墨镜都已经被偷走了，现场只留下一只乔丹三代的球鞋。警方根据附近的监视器画面，寻线找到了一名计程车司机，现在还在侦讯当中。